坡，还自带板凳，涨价前最后的优惠，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羊奶粉北京地区突破百万盒销量， 最近真的是喜事连连啊，马上也是抢购时间，特约合作瑞麟羊奶粉三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三年4007106108成为了千万家庭的订奶热线，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我们将绝不辜负您的期望，严把羊奶质量关，让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美味。 那这次啊，也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在节目当中啊，免费赠送 是 加粗的金属骨架，加厚水晶滚轮，特别采用特殊的 PV 材质设计，经久耐用，一边三个轮，爬坡上楼轻而易举，是普通购物车没办法相比的。最贴心的是啊，咱们这款购物车自带板凳，您去超市排队购物的时候累了，拉开凳子休息会儿，喘口气再站，完全没问题。超市售价198，今天您买八盒羊奶粉免费赠送给您。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89块钱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买八盒只要712块钱。这款结实方便的购物车就是您的了。4007106108，4007106108。不过也告诉大家啊，89元的价格呢，很快就要有变动了，只会涨不会跌。因为了解新闻的朋友都知道，生鲜羊奶的收购成本上涨了，我们瑞麟羊奶粉全部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肯定也会上涨价格的。所以现在您赶紧囤货订购。最近北京地区我们的专题时间段都在说这个事情，现在八盒一个套组的价格不变，就是给您囤货的。喜欢喝羊奶的朋友抓紧时间囤货，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啊，抢购时间全国市场啊，近期是出现了不少听众一次性都是订购100盒的。我们支持寄存，收到的都是最新鲜的日期。 是， 像0023的朋友是直接订购了24盒，表示就是看中了你们这款购物车，买回去家里老人一边一个，剩一个自己用正合适，趁现在多买点回去慢慢喝。 好， 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啊，4007106108。4007106108，真心的推荐大家喝羊奶。通过现在的研究证明，它含有多种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其中呢，钙、铁、锌、硒、镁、钾、维生素 ABCDK 比例合适，是人类营养全面完美之品。 没错，关键价格又不贵，原价258元一盒，现在呢只要89元。一次性订购八盒只要712块钱，羊奶能喝上4个月的时间，还有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免费赠送，钛合金材料加粗结实，轻巧耐用，还自带凳子，可承重200斤的体重，自己买要198元，现在直接免费赠送，每天一杯奶就是几块钱，必须坚持喝。你看之前外国人身体好，就是因为天天在喝奶，现在我们国人的体质也是越来越好，跟大家重视奶制品的补充也是成正比的，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再付款的，那些怕膻味重喝不惯的没关系，大胆尝试，没有膻味。如果说还不放心的话，我们承诺喝不惯其余没有拆封退还货。瑞麟的每只羊都是有身份的，吃青草听音乐，绝不带病产奶， 奶源健康，做到5不添加，不添加蔗糖，不添加麦芽糊精，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增香剂，不添加违禁成分。瑞麟羊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奶好奶。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不要258元，只要89元，订购八盒只要712块钱，能喝上4个月的羊奶，还要免费赠送给您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超坚固大容量的购物手拉车。去超市去菜场，购物车拉着走，爬楼上坡省力气，家家必备日常用品，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 林羊奶还特别添加了金钻配方、益生菌、硒元素、植物甾醇，每百克的钙含量高达640毫克，分子颗粒小，消化吸收快，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趁着最后89元的底价优惠，只要您订购8盒，还有价值198元的全钢结构加厚水晶轮、自带折叠凳的购物车带回家。每天一杯羊奶几块钱，喝上4个月，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记住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使是日月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孟获别提多遗憾多感慨了，要是我跟我兄弟孟优换个个，我来献礼诈降，他做我的接应队，你诸葛亮这招绝不好使，现在不是把我逮着了吗？这是天意呀，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诸葛丞相听到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啊，孟获将军，你3次遭擒，为什么还不服气呢？孟获听到这会儿是低头不语，怎么没词儿了？还跟人说什么呀？诸葛丞相笑了，孟获，如果我要再放你一次呢？啊？孟获听这浑身一震呢，怎么回事？他是大吃了一惊，他万万也没料到诸葛丞相能说出这么句话来，还要放我。他愣了，瞪俩大眼，他瞅着诸葛亮。甭说孟获呀，帐中所有的战将一听丞相这句话，每个人都为之一震。怎么了？大伙儿也都愣了。什么？我的丞相还放？有的人心想，这可太没谱了，这仗没法打了，那还打个什么劲呢？虽不是说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捉个南王孟获不是那么容易呀、啊、那真得动心思用计谋啊，战将也得一刀一枪去拼杀呀，好不容易连连捉住3次了，这次丞相还要放他，能吗？好多武将都瞪着那疑惑的目光瞅着丞相，整个这大仗静悄悄，说目下终点有2分钟，一个喘大气儿的没有，没有言语的。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大战中汪，怎么了？众将全乐了。哦，再一次逮着你，你才服呢，你才真心投降呢。 孟获呀，你太没谱了，你呀，得你多少回才算数呢？你这总不服也受不了。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丞相，休得放走孟获。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孟获将军，既然你说出来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诸葛孔明相信你，我就再放你一次，可有一样啊？要是下次再被我捉住，我可绝不轻饶了。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了。丞相又吩咐杯酒，慢来。孟获摆了摆手，怎么，这酒我没法喝，喝人家好几顿了，一顿席都没还过，再说这酒怎么喝呀，怎么往下咽呢？谢过丞相，您不是放我了，我就告辞了。可是我的弟弟，照样放走。丞相吩咐一声给孟优也松绑，不单放你们，我还要亲自送送你们兄弟。不敢承担，休得客套。丞相就把孟获给送出大帐来，我就不能再远送了。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孟获的后背，孟获将军，丞相，这次回去你可要小心用兵啊，我劝将军你要勤工韬略，研读兵书，再征亲信之事早用良策，免得下次被捉误生后悔呀。哎呀，孟获呀，刚才站在大帐之中，如果说诸葛丞相吩咐刀斧手杀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啊。可是这番话呀，孟获的眼泪差点下来，那叫羞愧之泪，臊的。丞相这不是好心好意开导他吗？这不是在劝说他吗？是啊，诸葛亮这几句话说得很深沉，也很幽默，但是忙中带刺啊，意思之间就是告诉孟获，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在运用兵书战策、使用计谋方面，你还差得很多，需要很好的看书学习。这么大的南王，让人家冤损这么几句，这心里能好受吗？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呀，只剩下点点头了。来到辕门这儿，有军校把他的玉鼎火龙驹拉过来了，刀也还给他了。孟获明白了，刚才呀，在卤水边说什么船小渡不了人和马呀，明明是要把我的战马扣下，我说那小校上马就跑呢，感情是西蜀军校。哎，这账慢慢算吧。自己带着孟优乘马回来了。哎，这回倒是挺痛快，到河边这有大船就把他给渡过来了。渡到这边来，孟获上岸一看呢，全是人家西蜀的军校了，排列在两旁，只见在岸的高处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平北将军马岱。孟获刚走到马岱的跟前，马岱站起来了，把那松纹宝剑还给他了。就在这同时啊，马岱用剑指了指他，孟获将军，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啊。这个孟获一点头，把剑接过来了，赶快蹭蹭蹭大步流星过去吧。人家这话里有话呀，孟获明白了，再一次的把你逮住就没好了。孟获来到辕门这儿，这是自己的地方了，地方还是自己的，但是旗号全换了。他一看辕门外的所有旌旗都换成西蜀的旗号，哎呦，看那些将校一个个持戈而立，在辕门那儿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位将军，是按剑而坐。孟获举目一看，将军身后的大道旗长山赵呀，孟获倒抽口冷气，这是赵子龙将军，正是这位。等孟获到跟前了， 赵云用手指了指他，孟获将军，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呐、啊！古人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什么意思？告诉你，人家对你有好处，你别忘了；人家对你有怨恨，你不要总记在心头。孟获这么一听，他是诺诺倒退。他知道赵云将军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在人家跟前有什么说的？还进辕门吗？进去干什么呀？他赶快一招手，干嘛？拨马就走啊！走不多远呢、啊，只见对面有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正是那魏延魏文长。魏延大吼一声：“孟获，我今已深入巢穴，夺乳险要，你上自淤靡抗拒大军，再一次捉住，将而碎尸万段，绝不轻饶。”哎呀，孟获机灵打了一个冷战，是拨马就逃啊。 哎呦，这次一放，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心里可都有点不太满意啊。 怎么呢？这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啊。是啊，这次您领着我们来平定南中，以呢福心为上，就是说攻孟获之心呢、啊、但是他这心里总不服啊，您服不了他这心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杀了算了。怎么这次捉住又放了？这么样放起来，这个仗还怎么打呀？再说咱这仗打的也不容易、啊、冒着多大的风险且不说，天儿这么热，冒着这酷暑，有多少军校都病倒了，要不是马带压粮运草来，带来那么些个解药，恐怕这时候啊，哼，这军兵三成啊，可能死了有一成了，还能放这孟获吗？每次取胜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这仗打得非常艰苦。再说这孟获总是那么洋洋绑绑的，他根本也没服气，没服就把他斩了吗？嘿，众文武啊，这心里头这不痛快劲儿能不带在表面上来？丞相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不过当时没言语。放走了孟获之后，不用说孟获呀，就是连他弟弟孟雍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大将还有他的军校，一个都没留下。哎，全都是好吃好喝好款待，哎，又拿钱又赠马，把这些人都给送走了。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预先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在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哎，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哎，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攸来诈降。他想来个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得对呀。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南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有常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伐。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烦。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 可是杀不得，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如果把他收服了，那才叫真正平定了南中，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和大家一起是北伐中原呢、啊。意思就是希望众文臣武将能够谅解，现在呢咱们应该齐心协力尽忠保国，不负先主之托先主之望。哎呦，诸葛丞相一番话说得十分深沉呐、啊，也很动感情。众文武听得这会儿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特别是提到先主刘备。那么丞相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京城团结，保持一致，精精神神的乐乐呵呵的打这仗，别那么别别扭扭的，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那仗怎么打得了啊？大家一听这回就都高兴了，明白了，丞相这话说了也不止一次了，那咱们要是再想不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么着得了，丞相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哎，大家挺高兴啊。哎，吃喝完毕之后在这儿休整三天，重整人马，然后就要进兵了。往哪儿进呢？丞相把吕凯找来了，就把他画的那张图铺到了帅案上，这得研究研究这孟获哪儿去了。吕凯呀、啊、提醒丞相，丞相我看孟获没地方去了，这次他大概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什么地方？您看在这儿，在银坑山呢、啊。哎呦，这山才凶呢，不仅是山高路险，这山呢、啊、高到什么程度，在云彩里头一半，在外边一半，就这么高，是陡壁悬崖，几乎看不见一条山路，也可以说没有一条正经的山路，除去山石就是密林呢、啊、这地方狼虫虎豹特别多呀，大概世界上稀有动物啊都在这儿呢。那得怎么进去呀、啊、要想进银坑山必须通过希尔河，这个河还不太好过。诸葛丞相一看，难道说这希尔河还能比这个泸水宽阔吗？水势还能比这泸水凶猛吗？回禀丞相，它不单单是个水势凶猛，同时那个地方啊还不能摆船。哎，您到那儿看看就知道了。丞相一听，那好吧，不管它是什么河流咱们也得过呀，怎么也得把这孟获给捉住啊，得把孟获征服了啊，进兵吧。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这希尔河来了。接近希尔河边扎住了营寨，丞相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坐着四轮车带着众将到希尔河边来看看这河水。到这这么一瞧啊，哟，诸葛丞相一愣，怎么吕凯说的一点不假，瞧这希尔河这奔腾的水势啊，确实比泸水还凶猛，而且那个水呢都打着旋往下少流。呵，冤不得说不好摆船呢，这船下去不是就得打沫沫啊，那怎么办呢？只有搭桥，搭桥可就费了事了。吕凯过来了，丞相搭桥不费事，怎么您看？他用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啊，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嘛，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伐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得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 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攸，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泸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那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呐，是连挖苦带冤损呐。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呀，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攸大哭了一场。孟攸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纠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这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泸水边那儿住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全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攸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啊，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银坑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啊，您真的要是请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10万20万，真正比这个势力啊，诸葛亮不一定能比得过咱们。哟，这可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良言一句三冬暖呐，恶语伤人六月寒哦。你瞧瞧，孟获发愁的不得了，兄弟几句话提起了孟获的精神。我这个兄弟真是我一条好臂膀，走，咱们回山。回到银坑山，孟获亲笔写下请柬，让他弟弟孟攸亲自出去请去，带厚礼呀，去请八山九岭十三洞各处酋长洞主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攸真够忙的呀，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去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叫朵思大王给他帮帮忙。这朵思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30000人马，精兵30000。简短截说吧，孟攸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30000，还有借40-50人的呢。孟攸那也借呀，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梭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那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个稀里哗啦。这回孟攸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银坑山走的时候了。哎呦，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3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回孟优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银坑山走的时候了。哎呦，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三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第二天，孟获由银坑山亲自出来，是跨马解约，得看看啊，看看借来这人马怎么样。孟获一看，呵，这回借来的这些人马呀，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几乎都是青一色呀，一水旗的镖区大汉。就那刀牌手啊，那要打起仗来，左手的虎头藤牌，右手的大砍刀，谁能抵挡得了啊？再看那钢叉手，可不是那五谷托天叉了，打猎用的那兽叉呀，这些兽叉不是光使用，而且还带飞的，就是带出手的，飞出去这一下子，甭说活人，狼虫虎豹都跑不了啊。再看那大缩镖手的缩镖啊，呵，这要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啪一下用这缩镖这么一穿，还不得像穿糖葫芦一样，不得把那三军小校给穿起个十个八个来。再看那弓弩手，都是铁胎弓雁翎箭呢、啊、哎呀，那要万箭齐发呀，恐怕是难以遮挡哦。更是孟获振奋呢、啊、就是那三千头赤毛牛啊，那牛长得呀特绝，牛毛都打着卷儿，而且那牛毛都是红的，赤毛牛吗，那犄角比普通牛的那犄角啊长出一尺半来，哎呦，跟两把刀子似的呀，啊，角刀嘛，牛角如刀啊，那要是豁上扑这一下子，就得给来个大开膛，恐怕呀什么刀枪棍棒也难以封闭。也不知道这孟优怎么安排的，就在这每头牛的牛头上还都扎一朵大红花的小红绸子，在两边这么一搭了，风这么一吹，扑噜噜噜噜，嘿，站在那儿真牛啊。孟获将军高兴了，当时传令干嘛呀，犒赏三军，立刻吩咐把我的府库打开。打府库干什么？先给赏钱，把那银子都抬出来了，先给钱后干活。同时孟获将军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次随我去打仗可要留心注意啊！注意什么呀，我的对手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四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八卦仙衣，头戴官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三辱之恨，他羞臊我三次了。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抹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随着孟获这几句话，咋？怎么了？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 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哼，你别说，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这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阴坑山，找诸葛亮来了。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3000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好家伙，刮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怎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到我的阴坑山去，领到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本帅要炸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打，赶快进兵啊。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也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姐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啊、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清炖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然后把大扇这么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的，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竹城与孟获决议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告诉众将，兵法云避其蕊气，击其惰归啊，就是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哎，他的气势很凶猛，咱避一避他这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他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啊。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儿行啊，他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了。哎，这是个办法。呵，孟攸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了，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进了，把这头一低，把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呜的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是牛啊。孟攸在马上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 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觉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这孟优吧，姐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他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第一仗你就耍了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这什么主意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闭城，闭城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嗯，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的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啊、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了。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啊，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撤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啊，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五千精兵就杀出来了，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传令，打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攻进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住三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又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来，撤出竹城，且慢。孟优过来给拦住了，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优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 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优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呐、啊，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的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我兄明鉴，依您之见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对，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您倒顾虑那点您那些军校，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追上了，把孟获乐的呀，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松林前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汉丞相诸葛亮，在他的人家身后站着一老一少，一个老君，一个小童，哦，就仨人啊。这可活该叫我把你逮着啊！丞相看见孟获了，冲他这么一招手，孟获将军近前来讲话，我今儿晚上逮的就是你呀、啊，也该让我羞臊羞臊你了，因为你已经是擒了我三次，放了我三回，我这口气窝的心里出不来呀、啊。他一催坐下马，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四轮车了。好嘛，噼的扑通，接着咕哧，全掉在炫马坑里了。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在上边铺上芦席，撒上薄薄一层土，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就跟平地儿一样。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趟，就得掉下去，全落在陷马坑里了。哎呦，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那管什么用？这时候起着咵嚓呀，人家西蜀军校挠钩铁索一块下，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先把孟获他兄弟孟优给押上来了。这位孟优又让人家给逮着了，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其实孟优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把孟优推进了大帐，孟优站在这儿，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心说：哎呀，兄长啊，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被人家给捉住了，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别让诸葛亮再寒碜我的哥哥了。想到这会儿，孟优用眼这么一撒嘛，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嗯，孟优心里还踏实点儿，心说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孟优，丞相，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啊，你们哥们让我逮住多少次了？啊，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孟优心说：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呢？我这不是让你逮着了吗？嘿嘿，有什么话好说呀？孟优这时候唰，眼泪淌下来了，他害怕了，难过了，都不是。那他掉什么眼泪呀、啊？臊的，简直的是无地自容，没什么话好说了。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是杀是放，任听军便吧。他 他把牙这么一咬，不言语了。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孟优，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孟优，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他不开窍，你这个做弟弟的应该劝说劝说他呀，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这是何意呀？你们真能打得了吗？今天呢，老夫应该杀了你，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今天呢我还把你放了。啊！孟优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心说怎么着，这次还能放我？这时候孟优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脸上都不得高兴，怎么回事？你看这仗打的，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如今又要放，哎，仗打个什么劲儿？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优，孟优看出来，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孟优一听，我谢丞相不斩之恩。不用谢了，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那就算对了。你要记住，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 哎呦，这话可有含义呀，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孟优，你要一点面皮吧，我都替你害羞了。 孟优啊，赶忙谢过不斩恩。丞相吩咐将其松绑，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其他的以及抓到的，甭管是轻伤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一律全放啊。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优给放出来。 孟优出的打仗来，他就看哪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 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 孟优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读书使您坚强，不再畏惧风浪； 读书给您希望，哪怕地老天荒； 读书冲淡寂寞，从此热爱生活。 经典好书， 畅销佳作， 读书生活尽在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 今天你读书了吗？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 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畅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 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精彩节目正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柯凡。 各位好，我是飞扬。 飞扬啊，昨天呢我们家邻居张大爷进医院了。 怎么回事呢？ 哎呦，别提了，家附近一个粮油店开业啊，鸡蛋打了对折、 哦、 一个人呢能买5斤，张大爷去排了半天的队、 嗯、 谁知呢遇上个插队的，张大爷气不过说了两句，谁知啊吵着吵着就动起手来了，张大爷一脚踩空了马路牙子摔倒了，多亏了周围的好心人扶了一把，但呢这手臂啊还是骨折了。 想想看真是不值当，你说这1斤鸡蛋便宜2块钱，限购5斤吧也就省个10块钱。 话呢也不能这么说，父母那一辈的勤俭节约这是好品质，值得提倡。 嗯， 张大爷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得怪那插队的不讲文明。 也是啊，你看平时呢超市商场打折什么的也很多，像咱们叔叔阿姨去排队抢购的时候呢，可一定要注意安全放在第一位。 嗯，没错，但我们的活动当中啊，这一点呢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了。 嗯， 因为啊我们是一个电话就全部搞定，您足不出户，咱们啊把优惠送到您家，够安全够省心， 关键还有够省钱。 嗯， 最近呢日林金钻配方羊奶粉要涨价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 对， 仓库最后一批的备货以惊人的速度在被大家抢购着。 嗯， 您要知道啊，这鲜羊奶的收购价格从3块多涨到了9块钱。 嗯， 所以这一次的涨价业内的专家也预测将是断崖式的。 是， 很多老会员呢都趁着现在89块钱的直供价格还在，都在抢购。 是啊，羊奶呢以它多种的营养的丰富全面，以及低致敏性和全新没有膻味的优质口感，市面上一盒的价格是258元。活动中直接对接厂家发货，跳过中间商环节，每一盒做到了89元。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300克，分成15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上半个月，每天一杯，划算只要5块钱。 258到89这样的优惠力度，推荐了2年的时间，大家也从一开始的不了解羊奶到如今的家庭常备基础奶源。 嗯， 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的复购率是高，足以见得它的品质确实过硬。 是， 但眼下呢5月份将要涨价了，下一季度的进货价格正在谈判当中，那仓库当中呢现在是3月份的库存，其实呢也是新鲜的生产日期。 嗯， 但却是最后一批可以用89块钱一盒的价格订购得到的瑞林羊奶了。 对， 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这2天啊都被打爆了。 是啊，因为这次针对囤货优惠，也是对突然的涨价呢聊表歉意，活动组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价值198元的升级版的带动水晶轮购物手拉车。 是， 只要订购8盒装就直接免费赠送。您可听好了啊，这可不是商超里送的那种塑料的小车子。 嗯， 而是采用着特殊的 PV 材质，全钢结构，不锈不软，承重45公斤，结实稳当，底部是加厚水晶轮，一边3个，耐磨易拉，爬楼上坡都没问题。 是的， 其次呢是牛筋无纺布打造，防水防潮，最贴心的是自带一个折叠扎凳。 哎， 它可以承重180斤，您出门买菜打折排队累的时候，展开来折凳坐下休息一会儿，完全靠得住。 难怪这自己买一个要198块钱，确实功能强大，结实耐用。嗯，那您呢也不要再犹豫了，不管是新老朋友，89块钱买到瑞林金钻配方羊奶粉，已经就要永远的成为历史了。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这一轮活动呢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不管是买回家自己喝，还是送人喝，满满营养的健康食品，来自陕西富平的羊奶都不会让您失望的。 是的，优质的关中奶羊，千亩的牧场悠然产奶，新鲜奶源2小时冷链快运，杀菌消毒，先进技术脱膳处理，严格制作标准，每一滴羊奶都是香醇不膻，富含多种营养的优质奶源。 同时呢，咱们的瑞林羊奶还添加了金钻配方，益生菌、硒元素、植物甾醇，每百克的钙含量高达 达640毫克，分子颗粒小，消化吸收快，不含有违禁成分和蔗糖，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4007106108，4007106108，赶快趁着最后的89块钱底价优惠，您只要订购8盒，还有价值198元的全钢结构加厚水晶轮、自带折叠凳的升级版购物手拉车带回家。 是， 每天一杯羊奶几块钱，喝上4个月的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活动最后的30秒钟了，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全部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来付款，留下10秒钟，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是目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孟尤出的打上来，他就看哪、找啊，找什么呀？找他哥哥孟获。怎么找他也没找着。可话又说回来了，他想到处都看看，人家也不让他看呢。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孟尤还觉得挺踏实，行了，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甭问，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我得追上他，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孟优就出了这个大营了。把孟优打发走了之后，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微微一笑，乐什么呀？众将心里头不服，丞相明白了，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功夫不大，就把南王孟获给绑进来了，捆绑手、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孟获进的帐来，往这儿这么一站，哎呀，怎么了？他也不得劲儿。孟获心想，我这次已经是第4次了，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我呢绳捆锁绑站在这儿，这玩意一次两次行，常言说得好，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一个个凝眉瞪眼瞅着孟获，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这意思是什么意思？丞相，这回可没得说了吧，把南王孟获是第4次捉住了，您还能放他吗？您要再放他，这仗咱们还能打吗？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打量了打量孟获，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了，啪，往帅案上这么一摔，就这一拍案，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 唰的一下，大伙把那神都提起来了。怎么回事？看出来了，丞相火了，火的对，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哼，要是再那么客气啊，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这时候孟获呢，心里头也猛地这么一惊啊。孟获心说，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诸葛丞相把那胡带往前这么一推，孟获，你已经四次遭擒，今日还有何话讲啊？刀斧手，有，将孟获推出，斩首，杀。哎，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杀得好，杀得对呀。这时候哗，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砰，周围这几个小将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好，这得亏是捆着的，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孟获把脸这么一扬，干嘛？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我可以自己走，不是叫杀吗？大丈夫视死如归。哼，他一转脸，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大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有的看丞相，有的看着孟获的。孟获呢大瞪着俩眼，是目视前方，眼珠都不转。丞相呢，丞相诸葛亮啊，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咯噔的一下子，怎么了？他站那儿了。两边的文武都一愣，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就见孟获怎么一回身，看了诸葛丞相一眼，今日误中奸计被斩，虽死不服。说完了拔腿往外就走，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你就杀了我，我也没折服。为什么？我中了你的奸计了。这句话这么一说呀，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满帐中文武全乐了。怎么回事？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感情四次被擒，今天丞相要杀他，他还是没服啊。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来将孟获推回来。啊，孟获将军，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今日要杀你，怎么你不服吗？哼，丞相，我当然不服。你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而是使用的奸计，我误中诡计，所以嘛，我不服。哦，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什么？孟获听着这会儿瞪起大眼，他看了看诸葛亮，我怎么才能服啊？丞相，我倒要问问你，有话请讲当面，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哎呦， 诸葛亮这么一听，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如果你要放了我，再把我捉住，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到那时候我才能宾服称臣呢、啊。你再一次把我逮着，那我算是真服了，这次啊不算。众文武听的这会儿，大伙儿看着丞相，心里说：“丞相，您可不能上这当。”怎么？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孟获又要逃命，不能听他这个，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哦，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呐。”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这次不算，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那好，老夫我今天放了你。好、啊，孟获好像是听错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心说怎么着，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丞相，此话当真？君无戏言。好，说的这会儿，孟获转身就走。 慢来， 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你哪能这样走啊？你看看，现在你是铁锁加身，还锁着你，绑着你呢，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那我太不礼貌了。吩咐捆绑手松绑，过来给孟获松绑了。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孟获穿好之后，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多谢丞相，孟获不饮呢。心说我怎么喝人这酒啊？啊，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得从哪一经走啊？干脆告辞吧，丞相，孟获告辞了。他转身就走啊，恕老夫不送。呵，孟获一听还送呢，哎呀，四擒四送啊，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孟获也在想啊，我的弟弟孟攸哪儿去了？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不可能啊。他出的大营往前走不远，只见前面呢、啊、来了好多人呢、啊、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攸。啊，先帝，哎呦，孟攸赶快下马了。兄长，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凑了这么几千人，我来搭救您来了。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出来我就找。哎呀，找得我好苦啊，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唉，孟获长叹一声，过去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哼，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孟攸解劝孟获几句：“哥哥不必伤悲，胜败军家常事，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再与诸葛决战。”先帝说得对呀，走，咱们赶快翻回大营。哈哈，孟攸摆了摆手：“哥哥，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怎么了？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赵子龙和魏延、魏文长给占领了。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干什么呀？就是说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去抄他的大营。感情孟获一出兵啊， 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魏延呢捉住的孟攸。孟攸被丞相给恩放之后，他本想回营，感情回不去了，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等他把这话这么一说，哎呀，孟获大叫一声，扑通，怎么了？坐地上了。他真想再哭一通，这也太惨了，这不是有家难奔了吗？我的大营我都回不去了，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哦，他把我引出来之后，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哎呀，贤弟，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如死了吧。生不如死了。他苍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孟攸一看，哎，慢来慢来，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羞辱，这仇就不报了？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啊，孟获这么一听，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哎，兄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紧，您跟我来。我有一好友啊，此人久居屠龙洞，是屠龙洞的洞主朵思大王，跟我十分亲厚，咱们投奔他去的。这个孟获这么一听，听着名字很熟悉，我知道这个人，不过我没见过。贤弟呀，你我兄弟去投奔他，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孟获不愧是南王啊，他粗中有细，他心里暗暗在想，锦上添花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你看我那时候是南王，有军马有地盘，都跟我孟获亲近，现在我落到这步天地了，人家朵思能收留我吗？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贤弟呀，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哎呀，哥哥你就放心吧，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可是亲似手足啊，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哥哥你就随我来。好，只得如此了。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好报这四次羞辱之恨。哥俩商量好了，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怎么拐弯怎么抹角，哪儿绕远哪儿抄劲儿，人家都清楚，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贤弟呀，是不是你先看看这位朵思大王在没在洞中，如果要在那儿，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哦，孟攸就明白，哥哥留个台阶儿，想的也算是周到，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说着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离老远这么一看呢，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特殊在什么地方？就先说这山吧，这山长得呀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但是就缺俩犄角，龙有角没犄角，要怎么叫屠龙洞呢？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钉啊，这些洞钉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一个个虎皮披肩，腰扎抱存，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哎呦， 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心说咱们穿的新鲜，长得有点奇特，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啊、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朵斯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了。孟优贤弟在哪里？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啊、呵，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洞口有回音呢、啊、随着声音有打秃龙洞中闯出一人，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怎么回事呢？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这好朋友，但是没见过，就这么一瞧，哎呦喂，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一丈来高，要说也不算太高，不过在当时来讲那个儿也够可以的了，生的是胸宽背厚腰丈十围，这张脸面似青苔呀、啊，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边长的那层青苔一样，蓝哇哇绿不羁的，是黄发碧目，那头发跟那胡子呀都金黄色的打的卷儿，眼珠是绿的，赤眉阔口啊，两耳戴金环，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啊，旁边斜插雉鸡尾，身上穿着一件锦袍。哎，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这位穿的可很漂亮，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玉带坠八宝，是光华闪耀，肋下有一口宝剑，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怎么回事呢？这宝剑没尖儿，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南王亲自来了，就在此地呀、啊！哎呀呀，孟优贤弟，你怎么就不早说呢？他立刻传令啊，在洞口外把队伍排开，把他所有的洞丁全都带出来，干嘛呀？列队相迎，迎接南王孟获，和吹吹打打呀，把孟获给接进屠龙洞，朵斯把孟获给让到洞中来，大排筵宴，和杀牛宰马，青牛白马，麋鹿全羊，然后歌舞上来，干嘛呢？给南王孟获宽宽心，压压惊，解解闷，礼节性的这些过场全都完事儿了，这该坐下来谈谈心了。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啊。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现在我手下的人马也不多了，我的大营也被诸葛亮给占了，有我兄弟孟优提起大王您，我才到这儿来，想在这儿躲避几日，不知朵斯大王能否收容？哎呀，朵斯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您别看孟优是您的亲兄弟，可是我们兄弟两人也同骨肉一般呐、啊，像亲兄弟一样。您这不到这儿来了吗？您哪儿也别去了，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学四次骚秦之勇。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倾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是怒，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孟获就不能隐瞒了，说自己这次为什么到您的屠龙洞来呢？因为我与汉丞相诸葛亮四次交锋，四次遭擒呐。虽然他打败了我四回，可是我哪一次也没服。怎么回事？他不是凭武艺把我胜了，而是凭诡计，嘿嘿，我上了他的当了。不知朵斯大王能否收容？哎呀，朵斯一听南王说的哪里话来，我请都请不到您呐。不但我不让您走了，同时呢，小弟不才，愿为南王学四次骚秦之辱。诸葛亮不是羞臊您四次吗？这次啊，我给您把这气儿出了。同时您还放心，我连一兵一卒也不派。哟，孟获一听这奇怪，哎呀呀，多斯大王，我可不是长诸葛亮之威风灭大王您的锐气呀、您要不派兵将，怎么能够胜得了诸葛孔明呢？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用兵如神。嘿嘿嘿，南王您就放心吧，别说是他呀，就是当年那姜尚姜子牙，这人会用兵吧？黄十三廖子牙廖涛吗？那还了得吗？以及那孙武子，这人也会用兵吧？写兵书的，他到我这儿都得束手待毙。我为什么不派兵呢？我要把话跟大王您说清楚啊。您初次来到我的屠龙洞，在我这洞前有两条路，一条在东北，一条在西北。东北路就是您来的这条路，此路较为平坦，很好走，没什么困难。我可以把这条路查死，用乱石啊把这个路堵死。汉丞相诸葛亮纵然累生双翅，他也飞不过来了，这不就剩下西北这条路了吗？嘿嘿，只要他走上西北这条路啊，他就是带甲百万也得全军覆没呀。为什么呢？因为西北路上有四眼独泉呢、就是那泉水呀、第一眼泉水叫雅泉，喝了这个水这人就不能说话了。第二眼泉叫灭泉呢、这灭泉这泉水呀、特别热，与滚汤无异，就像烧开了锅的那水一样。这水点子要溅在人身上，这人身上的皮肉就烂了，烂死为止。第三眼泉叫黑泉，谁要一沾这个水，手脚变黑，不久即亡。第四眼泉叫柔泉，其水如冰，那水凉的就像冰一样，只要人喝一口，当时这人就没热乎气儿了，从嗓子眼儿那儿开始凉，凉满了全身， 一直到手脚冰凉，整个一人就成冰棍了。柔拳呢，有这四个拳眼，是足可以挡住诸葛的雄兵。现在是什么季节？六月节啊，这天气太热了，他来到咱们这儿，根本他就经受不住，炎阳如火呀，那太阳就跟个火团似的，火球似的，那军校能受得了吗？他们行军走路必须得饮水吧，你行军打仗没水能行吗？太阳这么一晒，天气这么热，他再看见我这四眼拳，他就得拼着命争着抢着喝。让他们喝吧，我就让诸葛亮带来的那些雄兵猛将全都死在我这四眼泉水之旁。他一个跑不了。吼、哦、呵，这番话孟获听完了之后一个劲儿的直搓手啊，怎么回事？他激动的，他现在就好像看见了诸葛亮的好多人马呀，都趴在那四眼泉旁边那儿喝上水了。太好了，哎，多思贤弟呀、啊、那么他要是不喝呢？哎，多思摆了摆手，南王你只管放心，他非喝不可。要是不喝呀，就得活生生的把他渴死啊。他要是来到我这四眼泉这儿，如果说还能给他剩下点兵马，也回不去了。怎么见得呢？假如没有当地的向导给他领路的话，他根本甭想再往回走了。他进也进不来，是回也回不去了。他想找个向导，甭找。怎么回事？那地方连鸟兽都没有。单有这么一段路啊，这段路是寸草不生，那是名副其实的不毛之地，光是石头，光秃秃的石头啊。同时那儿还有座蛇蝎洞，如果没有向导指引，他们就要穿洞而过，从那儿走就要被蝎子蛰死，被毒蛇把它咬死。我家南王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洞这儿住着吧，等着有一天去收诸葛之尸，把他的尸首抬来，您不是照样可以报仇雪辱出胸中这口气吗？哎呀呀，孟获听这会儿挺身站起来，冲着朵斯大王拱着拱手，我说贤弟呀，这次南王孟获能雪四次羞辱之仇，全赖朵斯贤弟。哎，你我自家兄弟休得客套，来呀，摆酒接茬喝呀，好吗？姐这儿孟获就住在这个屠龙洞里，没别的事儿，是喝完了跳，跳完了喝，他是蛮高兴的呀。这孟获也不露面了，他不露面了，诸葛亮那儿找不着他了。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孟获之后，孟获说还有一次决战，怎么再没有消息了呢？丞相诸葛亮派出探报四处打探，探了一圈啊，回来都说没见踪影，不知去向。哎呀，这不行啊，丞相吩咐把吕凯画的那图拿过来，打开图看，好好找找吧，看这位南王能跑到哪儿去呢。恰巧就在这时，又来探报禀报，说是孟获兄弟带领残兵败将啊，远遁而去呀、啊、跑得好远呐、啊、跑哪儿去了呢？屠龙洞方向。屠龙洞，丞相在这图上找啊，找了半天也没找着这么个标志，这屠龙洞在哪儿啊？把吕凯找来，吕凯一听，丞相，我知道这地方，我也知道这个方向，但是我没把它绘在图上。为什么呢？哎呀，因为这个地方太不好走了， 一个是山路不好走，有的地方是原始森林，进去就出不来，有的地方是不毛之地，寸草不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没必要画。哎呀，丞相一听吕凯将军，这怎么能不画呢？你知道这个地方，我知道方向，你重新把它标一标，重新给我画一画，然后咱们再商量。遵令。吕凯冥思苦想，根据自己的记忆以及别人提供的这个线索，呼，他想了大半夜，画出一张小图来给丞相拿来。丞相就按照这张图纸，派王平将军率精兵500，找那体格好的、适应性强的，备好马匹，带好水葫芦、干粮袋，干嘛呀？让王平奔屠龙洞方向探路。我是随后领大军就到。王平领令，带领着这几百人就出了发了，小行夜宿的奔屠龙洞方向走来了。走着走着，有人来报王平将军啊，前面这个道虽然挺好走，过不去了。怎么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啊，那道上插了好多的石头，把这个道给插死了。再去打探还有没有路了，说西北还有一条路啊，那就从那条路走。奔西北这条路走下来了，走着走着就全下了马了。怎么回事？没法再骑马走了。王平领着这些精兵站到这山头上，这么一看呢，全傻眼了。什么缘故啊？没看见过这么凶的山林。哼，这大山呢，简直的看不见那山尖尖，同时呢是怪石错愕，草木朦胧啊，竹藤四路。你要往山上看，上山小道盘盘曲曲，直接青云，那道插在那云彩里头去了，大概蹬着那道就能上南天门，找玉皇大帝去聊聊，就那么高。你要低头往下看，那下山小路是弯弯绕绕，看不见尽头啊。再看那石壁上、山岭下，是石窟土穴，遍布林角山崖。在那山坡上、石壁上竟是窟窿，也不知道里边住的是人呐，还是什么兽洞，说不上来。看那有树木的地方，是章坛南山，遮天蔽日啊，苍松翠柏，藤萝盘绕，野草烹好，一望无边呐、啊！我的个天，咱们怎么来这么个地方？这过得去吗？我说将军呐、啊，即便能过去，还回得来吗？王平一听，别对付，能过去不就能回来吗？走吧。他们呢攀藤上山，穿林绕竹，这通走哦，哎呦，有的时候费很大的劲呐、啊，趟出条小道来，有的时候这马呀稀溜溜稀溜溜的在那打晃，就走不了了。怎么回事？让那树藤啊把这马蹄子给绊住了。瞧这劲费的，不打活给渴的呀，实在受不了了，不是带着水葫芦吗？就喝吧。以王平将军为首的以及手下这500精兵啊，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唰的一下炸开了，把浑身的汗层全出来了，干了。你看不是有那么句话，血流尽汗流干吗？哎，浑身汗呢、啊、没了，这得补充啊。怎么补充？得喝水呀、啊，个的个找自己的水葫芦，把那水葫芦喝光了。随后怎么办？脱衣服吧。王平一想，对，是得脱了。什么头上的盔呀、啊、身上的甲呀、啊、有的把靴子扒了，赶快又穿上了。怎么又穿上了？不行，烫脚。脚底这石头，这哪是石头板，这饼铛。不穿鞋袜站在上面，按木下钟点说2分钟，这鸭子就熟了，赶快穿上吧。哎呦，一个个这馅儿大。王平回头一看呢、啊、王平也乐了，怎么这都什么模样，一个个穿一小汗摊儿， 穿着裤头，脚底下蹬着两只靴子，你瞧这模样，有的全往这马上放吧，马也受不了了。怎么他马到时候也得印印呢，马都不动窝了，渴得难受啊。 哎呀将军呐、啊、咱们可不能走了，要再走一段路啊就都得渴死啊。 王平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啊、暂时休息片刻，哎，找点水源呢。 对对对，实在找不着水了，这么着吧，浇点草根吧， 草根湿润呢。 哎呀王平将军，草根树叶，我们知道树叶上面有露水珠，哪有啊， 什么全没有。王平收的莲蓬一看，可不是嘛，真什么都没有，嚼草根都没地方嚼去啊。 那咱们不能在这儿歇着。 怎么歇着功夫一大呀， 哼， 咱们都熟了，往前走一段路再说吧。 哎呦这惨哦，怎么实在走不了了，这渴上了这个滋味可比那饿难受多了。 就在这时啊，也不知道是谁喊了这么一嗓子，前辈有一眼泉。 呵，就这一嗓子值了金子了。怎么回事呢？这什么时候？ 一个个正在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有的那士卒嘴唇上起了这么一层大白泡，简直七窍都生了烟了。怎么着？听人喊前面有一眼泉，这简直不可想象的事儿！这不是苍天睁眼，天赐眼神泉吗？在哪儿呢？都差生了。 在这儿呢，哦，快过去看看。 王平往前紧抢几步，他挺身这么一看，果然在路边有一眼泉水呀、啊、嘿，泉水清澈，慢来。 怎么王平那是将军呢、啊、 什么水啊就喝呀、啊、啊，咱们误途误撞来的这地方咱没来过、啊，知道这儿是什么地理风情，知道这儿山水是怎么回事，知道水里边有没有什么毛病，他不能不想啊。他们手这么一扬说慢来，要搁往常啊，那这就是一道军令，这一个慢来咔嚓一下，所有军校都得停住。今儿个哼，愣没好使。怎么回事呢？这些军校都可红了眼了，有的呀是听见了，也有的真没听见，那听见的也装没听见，呼啦的一下子就涌过去了，当时啊就把这眼泉水给围起来了，喝吧，玩着命的喝呀，有的用手捧着喝，有的干脆趴那儿喝，有的把这脑袋就扎在那泉眼里边去了，有的用那帽子蒯，有的把靴子扒下来，咣来上一靴子喝，滋隆滋隆，大伙儿你这么一喝我一喝，喝完了之后啊全躺那儿不起来了。 哎，王平一瞧，喝泉水倒是可以呀、啊、怎么这都渴极了，可是不能喝完了全在这儿躺着呀，赶快把他们叫起来。 叫起来都起不来了，而且啊瞪着俩大眼睛瞅着王平，全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了？都哑巴了？ 这大概就是屠龙洞洞主朵斯大王和孟获说的那四泉之中的那个哑泉吧，正是那座泉。是哑泉是不错，但不是说喝了就不会说话了，人立刻就变哑巴了，那倒不是。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这水里头不是含有多种化学元素吗？如果这化学元素要是特高了，含量特多了，这人呢就要中毒了。今天呢这些西蜀军呢都中了毒了，喝的特多呀，有点过了量了，可能是。可王平这一看吃不消了，他大吃了一惊啊！王平这么一紧张，你说这事儿也怪，还有那些没抢过去没挤过去的那些没喝着的， 也就都不渴了。怎么回事？急的，赶快派精明小校去回禀丞相。诸葛亮一听也吓了一跳，什么？好多军校行军走着走着发现一眼泉水，喝完了之后都不会讲话了，岂有此理，带我亲自去看。丞相亲自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瞅，这个泉水很清啊，就看着这清凉劲儿啊，肯定这水质不错，一定是纯净甘甜呐。但是丞相想到了，可能这水里边含有什么毒质，别喝了。别喝怎么办呢？找水吧，上哪儿找去啊？有小校回来报，离这眼泉不远处啊，还有一眼泉水。哎呦，这泉水可新鲜。新鲜什么呀？顺着那泉眼冒热气，人没往前凑合，凑合到跟前去呀、啊，那水呀、啊，就像火一样都烤的。看那意思，把那鸡蛋本儿一下扔到里边，一眨眼的功夫就熟了。哦，这甭问呢，这是温泉呢。诸葛丞相一听，不管什么泉，这水咱别动，赶快找一响导来。派人出去找响导，找当地的百姓，哼，找去吧。大伙儿出来这一找，才发现这地方甭说住人呢、啊，连只鸟都没有。也难怪，这地方没树啊，既不长树也不长草。几个人好不容易又爬回来了，禀报丞相，把这树林子的事儿说了一遍，没人烟儿啊，荒无人烟。蒋琬这么一听，丞相，既是这样，我看咱们把兵退回去吧，来个奏凯还朝吧，也差不多了。丞相您想，咱们的人马是五月渡泸啊，渡过泸水那时候就已经热得不得了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六月三伏啊，这么热的天，咱们连口水都找不着，带着这么多的人马还怎么进兵，怎么打仗？据我看，孟获现在是已经是服了，他也没办法与您抗衡了，他不定猫到哪个山洞去了。咱们就算把南边这儿算平了，丞相您看咱们班师您意下如何呀？丞相听了蒋琬这番话，笑着摇了摇头。蒋琬先生，咱不能。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在我印象当中，你好像没演过警察。 我虽然没扮演过警察，但是我今天聚来了几位曾经成功的扮演警察的演员。现场我们给大家要做一个小游戏，叫现场勘查。 啊，就是你没演过警察，但你今天带来的全是演过警察的。 对， 而且要做一个游戏， 我来布置现场。 那 现场布置一下。 不，你等啊，你别布置，我知道你要布置现场都早跟他们说好了，那里有托。 什么叫有托啊？ 刚才啊，我在现场发现了咱们都非常喜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咱们请他上来给大家布置这个现场，怎么样？ 哎、赵老师在这儿，哎呀，太好了， 赵老师。 您现在怎么样布置一下现场啊？ 我只要三样道具，头一样道具我带来了，就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血呀。 等于你看 写。 哎，那么二样道具，你藏的那把菜刀拿出来。 哟呵，老同志眼睛不尖，真是我东西都知道呢。 第三样道具要个女同志，哎，就那个吧，那个。 这位小同志啊，来， 你好啊，坐着。他们谁跟你说话，你也别愿意，甭理他们。你跟这儿睡觉也行啊啊。出来演吧，我看这几个棒槌咋演。 朋友们，这是文星宇老师，他在西部警察当中扮演的全警官。这位呢是著名的笑星梁天，梁天在龙年警官还有一个天生胆小里成功的扮演的警察。这是侯月文，侯月文呢在特航警察当中也扮演了主角，叫 治国。 治国，哎呀，你们三个都当过警察。 是 啊，当然是业余警察。 是， 但是对警察的这套这个经验积累了一点没有？ 一般的小案子没有问题。 勘察个现场没问题吧？ 好， 过来，看个现场啊。这儿倒着一位女同志。 哟 啊，身上倒是没见什么，但是已经倒下了。哎，这儿看，一滩血，一把刀。现场勘察。 不是，我先说一句吧。这又有人，这又有刀，又有血，这事儿挺大的。你往上级报得了。 哎，这叫什么？回来！你们就这么当警察？ 啊、 我还告诉你们，看看这儿有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 这是奖品。 好。 哎、谁勘察现场得出了个正确的结论以后，我们奖品将伴随着他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春节。 我先来。 演员都什么毛病？一见奖品就这样了。从你这儿开始，好吧？你年轻，看看梁天这个警官怎么样来进行勘察。开始 了。 嗯，我说梁天啊，你是要勘察现场还是要弄人家东西？ 我这回 你演警察呀。 哦，串了，我 演惯了小偷了，你是吧？ 这里边、 那是奖品，你甭看那个，现场在这儿呢。 好、这女同志长得不错，双眼皮。 你看这个干什么？这儿还有这个呢。 啊，这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问谁呢？ 问你呀、啊！ 嘿，你勘察现场，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啊， 你就是目击者，你就是当事人，跟我走一趟。 你怎么先把我带走啊？你来自己得结论。 结论很简单呀、啊。 怎么简单？ 女的倒了， 啊， 男的跑了，你也说不清楚，我也管不了了。 这叫什么人？ 这东西我拿走。 回来，把这个奖品搁这儿。你这勘察不怎么样，我请第二位，侯月文来试一下啊。哎呦，这还是专业啊！还带着什么？塑料袋。你这是什么？这是？ 这是我们破案的一种手段 啊！ 要收集空气，闻闻有什么气味。 哦，您还会闻？ 会闻、 哦。 这个案子基本上破了啊！ 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这个谈恋爱出事了啊！ 谈恋爱 出事，这里边有生人味儿。 生人？ 哎，就是一个男的人的味儿。 闻出来了？ 啊、对。 哎呀，你看这玩意儿，这有点专业经验，你看。哦，这个也要闻一闻。哎，这闻出什么来了？ 这个他的身上有香水味儿。 女同志肯定是有香水。 不是。 不能。 是男用香水， 男用香水， 男用香水，就是好像是通县出的一种花露水。 哎呀，还真了解啊！那这块呢？ 这块我， 哎呦，这也得要闻一闻。 你 练的这都是什么呀？这是啊？ 啊，我学的就是这个。 我看你这样不应该到刑警队啊？ 上哪儿啊？ 到警犬基地。 绝了！ 这叫什么事儿？这你闻出什么来了？ 我在那儿培训过。 哎呀，你赶紧说你的结论吧。 这个案子已经破了。 破 啊，这就是一个谈恋爱，两个人后来因为这个女孩子嘛，身上她没有血、但是这有一滩血。 对， 证明呢这个血不是她的。 哦， 这个血里边有酒精味 儿。 那说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原来是朋友关系。 朋友。 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嫌他爱喝酒，后来就想跟他一刀两断了。 不高兴了。 后来他怎么才能一刀两断呢？ 对呀、 这个女孩子就想起拿刀啊，她想那样 吓唬。 这个男的一看你那样，你还不如我那样呢。 啊， 后来他们俩就那样了。 那 他们俩那样呢，我觉得这案子基本上也就那样了。啊，对，所以我就这样。 先搁下， 什么这样那样，你也没说清楚。我看啊，还是请老同志过来来给我们勘察一下啊。 哎， 冯老师您请啊。 哎，这两个年轻的一看就没有经验。 这您是老同志吗？ 哎，姜啊还是老的辣。 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 说了半天啊，哎，你就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合着刚才我都说的都是废话啊。 哎呀，看 一看， 看一看。哎，姜昆同志 啊， 我仔细一看，这好像还是个女同志啊。 这还用仔细一看吗？真是。 这是一把菜刀，好像还有一滩血， 也不是好像就是。 哎，这好像 那个您就别看，那个就别看了，那个主要看这边，现场就在这边。 啊，这个跟这些没关系， 没有关系啊。 啊，这个问题啊，我搞明白了。 这么快就搞明白了？您等会儿，老同志，您手别太快了，您先说说您得出这个结论是怎么回事？ 哎，很简单。 哦， 这个就是司机肇事，啊，就是那个汽车把人给撞了。 汽车把人给撞了。 哎，这个说起来还很复杂啊。这个 您也别复杂，也别说起来，您就说说这个车怎么跑到屋里把人给撞了。 说了半天还是在屋里头啊。 什么地方您都没弄清楚，您就勘察现场，您怎么这是？ 怎么是我没有弄清楚啊？明明是刚一开始你就没有交代清楚嘛，对吧？ 还赖我了？那你说那个汽车？ 哎，好，我也不跟你计较啊。就算他在屋里。 嗯 啊，这个大卡车， 大卡车进不来这里。大卡车能进屋吗？ 我也没说他进来。 哦，您没说。 这个小轿车， 小轿车也进不来。 也进不来 啊。 摩托车呢？ 摩托车推起来，它不能撞人呢，对不对？ 小孩玩的那个摩托车， 您别对付小孩，那也不行。 那就算我白说了。奖品呢？我不要了。 我说你们这三位的警察算业余到家了，这个谜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看呢，我们请啊赵老师呢来把这个谜底揭开。哎，有请啊赵老师，您布置下的现场，您来给说明一下。 俺都不行吧？ 不行。 其实啊，很简单的。 怎么回事？ 他是个警嫂。 警嫂。 哎，这不是过春节了吗？ 嗯。 他爱人呢在派出所值班 工作呢， 警嫂心疼啊， 可是 买了一个活鸡，他想给他宰鸡熬汤喝。 嗯， 活鸡他也没宰过，他这一见血呀吓晕了。 这感觉是鸡血啊。 对， 鸡血。 梁天啊，我告诉你啊，今后上哪儿去也别贼模鼠眼的。就这样，我就怕那个警察把你给逮起来。还有你呀，也别劳温，你早晚温出错来。 他这要温不温，非温不可。 迷了人家，也别跟他们捣乱了。也出去溜达溜达，别老在屋里头待着，老在屋里头起腻，带门车进来把你压着了。 那您给他们有什么评价呀？ 有啥评价呀？ 啊， 这三位啊，该干啥干啥去。当巡警没门啊。 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 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年老入世。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姚老师继续就着春天如何去养生，注意哪些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最近呢这几天呢和大家继续讲的这个基础部分， 对， 泡脚啊、按摩呀、它到底都有哪些好处，和哪些效果。当然了，泡脚的三大好处是不能忽视的。但是呢春天的泡脚它又有更深的含义。 对，富有啊春天的特色。 对， 特别是啊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呢是有一层一层的层层递进的这个讲法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了是吧，春天是吧是生，我们呢再细化是吧，叫生发散。 对， 我们在讲生发散的时候就又说了散什么发什么生什么， 是的， 是吧，一个一个进行细化是吧，不能让它呢乱发乱散，是不是，要进行对他们管理让他们有序按照规律另外特别强调了姚老师那句话说的大家应该记住那就你体内有什么就会发什么这句话大家一定记住你没有是吧，你养生保健做得好那就精神焕发，那你风邪重的比较重那春天它要发的，发它就要发痒是不是， 对，尤其是皮肤病的 对， 一到春天就会特别的明显， 有感觉有感觉。所以这就是这个季节气候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疾病这是一种现象已经形成一种规律我们要把这些规律要认清楚然后提出相应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解决是吧。这两有用了两个字儿， 给大家又高度概括了。什么个 解表？ 解表是吧？实际上这个词儿啊，在这个春秋两季是季节，这个季节是疾病的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就是我们已经啊认识到这个现象， 嗯 啊，也认识到这个规律， 对， 是吧？就是有些人已经是吧，人家采取了每年相应的应对措施，有效的。我们又跟大家说了，是吧？解表是什么？是吧？打开人体四个通道，其中的一大通道。 对。嗯、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内容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啊，所以咱们呢，为了让大家听明白，就是讲的比较细。 应该讲细点， 是不是？ 好让大家重视。 啊，在宏观上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到这个春秋两季，啊，这个知道这个气候不稳定，啊，会带来呢容易发病，容易得病，啊，容易复发，容易加重，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在中国，啊，这个中医传统的方法都有，啊，咱们这个呢，这套方法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是一个配套的体系。 哎，对对对对， 嗯， 是吧？而且步骤跟你分的非常的清， 一步一步的， 是不是？ 嗯， 是吧？解表是什么？打开人体四个通道，你看有些人这个通道就不正常，是吧？一个是什么呢？从来都不带出汗的， 对，毛孔紧闭， 不出汗。有的人呢，老出汗， 毛孔呢总是打开的， 就是闸门一个太紧了，就一个太松了，是吧？那太紧了呢，啊，他也有毛病，那什么毛病啊？他不容易把体内的热不容易散出体外去，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太阳了不利于发散。 哎，不发散。 这个排泄的通道不通畅。 不通畅了，是吧？那出汗太多的呢，他这个门啊，他老开，这个小窗户他老开着，老开着就又容易什么的？ 受风、受寒、受湿、受热、受暑， 对吧？另外呢，他老开着出汗，他还伤阴， 是的， 还伤气， 又伤阴啊，还又伤气。 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呢，就告诉大家，泡脚的时候一定要掌握这个出汗度。啊，您夏天天热了，你就少泡会儿。 为什么您总提到我们一定要泡到微微出汗？ 它有个辩证，你说我今天不小心是吧受了寒了，那你一定要泡出汗来。 那个时候泡出来的汗是凉汗， 是不是？ 对。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应急，什么叫应急？就是我刚说的，我不小心是吧受了风寒湿了，叫什么呢？日清日结，我马上。所以你解决啊，我们解决风湿病是吧，就痹症啊，是吧？这在临床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啊，是吧？很多人都有这病，说为什么那么多，就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活动当中是吧，就最容易受到风寒湿，是吧？实际上呢是吧，风寒暑湿燥火是吧，我们把它呢抓个重点来，是吧？风寒湿提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方面注意了，一个是防范，就是我们说的啊，什么叫防范？哎，临出门天凉的时候说，哎，我们把身体啊气血活动开来， 对， 是吧？你活动开来，你这是什么？给身体和风寒湿制作了一个屏障， 对，调动全身的气血， 是不是？啊，调动起来了， 嗯， 是吧？就形成一个保护啊，我们机体的一个啊栅栏门， 对， 栅栏， 这些风寒湿。它就不会侵入到您的机体， 然后你到晚上呢再做一次清理。 对， 你说你有风湿病吗？ 没有 啊。你有感冒吗？ 不会的。 不会的。 嗯， 这话我们一定要悟。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你有了病让我们教你点招啊，最后你解决你痛苦了，彻底好了，康复了，这是什么？这就滞后了。什么叫滞后？说你已经受了罪了，受了痛苦了。 对，我们提前告知你。 哎，我们的目的是呢不让你受这罪。 对，不让你感受到风寒湿的侵袭。 得了这些你要痛苦的 是吧？要影响你的肢体的活动啊，降低你的生活质量， 影响你脏腑的正常的运行， 最终呢，影响你的工作效率。 是的， 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这叫应急措施啊。实际上，应急措施很多啊，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把它都知道啊。祛风的，我们还可以什么？生姜祛风最快了。 是的， 是吧？还有呢，我们平时吃点香菜， 嗯， 是吧？香菜，我不知道北京叫什么， 北京也叫香菜呀、啊。 它这药食同源啊，这也是一味中药啊，有的叫延续。 这个天津是有这种说法， 延岁。 对，但是现在也很少叫了。 是啊， 嗯，老年人还会叫延岁。 嗯，这个是解表。所以为什么老跟大家说你要定性定位？你要经常爱吃饭的，你这些就什么生姜了，这是吧？什么香菜了，你这个就 平常可以多吃点儿。 出汗的人， 出汗的就不要吃了。 哎，说你今天在外面没小心受了风寒，你今天做饭的时候你就加点姜，加点香菜。你看，所以这些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啊都特别熟知，能够呢运用到我们的啊预防也好，保健也好，是不是？还有康复也好，应急的。那么我们讲讲根本的，为什么一样的风是吧，有的人就受风了，有的人就没事儿，这是根本的问题， 还是体质的问题？ 体质的问题， 嗯， 是吧？所以容易受风的人，我们特别提到了一定要活血，一个是我们去防范，另一个呢，我们练好内功。 对， 我们应该练就最起码风寒不入。 对， 这就比较贴题儿了，是吧？讲点实在的，是吧？别玩那个刀枪不入啊，那是会入的，是不是？但是你练好身体，练好内功，风寒不入，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 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针对了，啊，我们讲了风寒湿了，又是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人被这些啊病邪所困扰，是吧？他们就想弄明白。我现在正受着这罪了，怎么办？ 那你怎么给我出招解决呢？ 哎，你的思路啊，是吧？必须得清楚。第一，为什么要除五？就别继续受风寒湿的侵袭了。你看， 对， 是吧？因为为什么要除五？这时候气候不稳定，啊，我们说了前几段，你看，突然一升高达到19度、20度，突然一降温， 嗯。 你说不需要不需要补？ 需要， 是吧？所以这时候，第一，你有了风湿病，是吧？你首先就要比别人要更加的注意防范，是不是？ 对。 哎，所以你就要了解为什么要春捂。好了，这是一个。另外呢，你根据你不同的病邪，我不说了吗？啊，一刮风你就难受，风邪，啊，有的人还没刮风，啊。我在这个贵阳，是吧？碰见一个18岁啊，他不是18岁，16岁，就这个参军了，打过啊，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还是个老太太啊。他就跟我说了，他说现在外边那个那水平差远了。这老太说话啊，从小当兵嘛，说话特别直率，哪有我报的准呢？是吧？我晚上睡觉我就知道外边天气变了，是不是？原来他就是非常典型的，是吧？就我们说的风湿病，啊，非常的敏感，还非常的准，啊。后来告我，是吧？坏了，我说怎么了？我现在报的不准了。 嗯，气象预报员失职了。 啊，不准了，啊，为什么不准了？是啊，啊，就是我们要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要解决这问题，所以呢不能准，是不是啊？又准了我们这方法就没效了。就受湿，有湿邪重的，你看是吧，什么时候难受？阴雨天， 空气，阴天下雨的时候。 别说啊，阴天下雨，就是空气的 湿度大的时候， 都大的时候就敏感的，有人就哎呀就感觉出来不行， 嗯， 啊，这个浑身皱纹，是不是啊？哎，发沉、发重、发肿、发胀， 还发捆， 就是那个。好了，我们结合着这个， 一个呢，我们应急措施要做什么啊？这个要清楚。第一，我们就别继续往上面加码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就说我们有这个病不怕啊，对吧？你思想必须得清晰啊，必须得清晰啊。你受风的人应该注意什么啊？要去防风啊。有寒的人你注意增减衣服，哎，有湿的人你要注意，哎，出了汗别着凉。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 哎，外面下雨了，别来淋。 对。 啊，另外呢，啊，别淌水，是不是？ 是的。 别做呢潮湿，啊，潮湿度很大的这个工作或者在这种环境生活，那都不适应。那必须得清楚这一条，是不是？ 是的。 好了，这个呢，就是不继续给这疾病啊，这个增加什么？加码呗。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哎，李老师。 哎，你好。 哎，李二你好。 你好你好。 祥哥堂的老师及工作人员们好。 嗯。 各位朋友你们好。哎，我是通县的。 哦。 哎，我今天 想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 嘿。 哎，和再跟您请教两个问题。 行。 哎，这个第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这由于带状疱疹引起的咳嗽。 哎呦。 哎。他是有10个月左右了。 嗯。 怎么这中医给瞧啊，和自个儿买药啊。 嗯。 这没少花钱，也不管事儿。 嗯。 最严重的时候啊。 嗯。 我这个夜里睡觉就睡不着。 嗯。 有一次呀，我这实在睡不着觉了，咳嗽的。 嗯。 那咳嗽都卡血丝了。 哎呦呦。 所以说我当时也害怕了。 嗯。 我把我老伴儿叫起来了，让他看看怎么回事。 嗯， 后来他给我点姜， 嗯， 让我嚼， 嗯， 这样的才勉强的拿这一宿混过去。 哦， 所以说这个咳嗽相当严重。 嗯， 可是没想到啊，自从我上了香港以后， 嗯， 我是头年11月份上的香港。 哦， 我买的酒， 嗯， 跟那个茶， 嗯， 还有吃饱。 对， 胶囊， 嗯， 和上这我这硬件也全有， 嗯， 这个我要跟老师们学了学那个三步曲五步操， 对，学几招， 哎，我另外我这泡脚，我可平常我就兼职， 哦， 因为我家有一个脚盆， 哎， 我是常年泡脚的， 好， 哎，没想到这个呀， 嗯， 我这个病啊，虽然10个月。但效果还真明显，还真好了，不咳嗽了。 哦，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老伴儿啊。 嗯。 他呀，就是多年有这个两肋疼痛。 嗯。 而且疼也独疼独疼的。 嗯。 他倒不是老天天疼。 嗯。 靠了老阵阵的发作。 嗯。 哎，可是这次呢，他比我还晚一点，他大姐12月份左右。 哦。 这个呢，不知不觉他去除了， 哎， 可是呢，说我们俩同时上的都比较短， 嗯， 这个我们都有很多种疾病， 嗯， 这两个病明显的没有了，我们挺高兴， 哎， 但是其他的病啊，还未见好转， 哦， 但是我们有一个细心， 嗯， 我们。就是坚定的走下去， 好， 我想这健康会好起来的。 是， 这我就这么想的。 哎， 另外我想跟你请教的这个问题呢， 来说说问题吧。 就因为我这个 疱疹不是调的很长时间吗？ 啊， 嗯，我平常老打球呢，身体挺棒的。 哎， 哎，可是晕针，这个大夫给我扎针的时候，我突然昏迷了。 哦，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看看，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跟你请教一下。 哦， 另外我老伴啊，他有点耳聋和耳鸣。 嗯， 是您给出个高招。 行。 就这两个问题。 好嘞。 因为别人讲了我就不说了。 好嘞。行。 就这么事儿。 咱先说第一个啊，这一打针就昏过去了。是不是太紧张了，是吧？这个紧张啊，我们多次跟大家提过。现在这个节奏快了，压力大了，竞争性强了，这个形成一种时代的一种特色的病，叫紧张综合症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连包括这个一有事啊，一过节啊，有人呢就紧张了啊，这样紧张对人对健康都特别不好。所谓症啊，就要引起一系列的啊，这个我们啊做事啊都要有这意识啊。你看现在的这个紧张综合症在世界上也引起高度注意了，是吧？你看英国啊，英国如果在啊，你在这个大家一起走的时候，你的脚步老是快啊，人家旁边就可能得有人啊，就提醒你啊，哎，拍了拍你，慢下来啊，大家就乐了啊。为什么呢？人家就形成了这个舆论，他为什么乐了？他知道啊，人提醒他善意，所以他跟你笑，是啊，不让你搞那么紧张。后面也提到日本。啊，日本有一种什么病？走，看日本，这速度最快的，啊，节奏最快。后来出现什么？走到这个人，邦一下子就摔倒了，摔倒人就死亡了。为什么？这根弦啊，绷到一定的程度，啊，是哪根稻草，最后把这车压趴下了，就是一个长度的问题。啊，日本，哎，报道过多少次？紧张突然摔倒完了，这个没啊，这个弦儿就是紧张啊，造成长期啊绷着绷绷绷，啪就绷断了。那他这种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啊？是不是也是因为紧张？这个就不好查啊。但是呢，从紧张这提示吧，是吧？如果我们身体好了啊，将来不去打针了，就从根上就解决了，就避免了啊。再说他这个。他对这个老伴儿这个问题，耳鸣耳背啊，这个我们过去啊，这个我们讲过啊，在冬天这一季节，我们也跟大家提了不少，是吧？肾开窍于耳，啊，他也没提多大年纪，啊，很多啊，我们五官的病，就是在上了年纪以后都会表现，啊，长度不尽相同，所以从根上呢，我们应该呢，要解决着肾，啊，肾开窍于耳。所以在这个多做一下肾的反射区啊，啊，还有呢脚上耳朵的反射区啊，以及呢这个耳朵边边周边的这些穴位，我们特别提示了啊，一个聪慧穴啊，如果你啊在这个耳鸣刚一出现的时候啊，你就按上一两分钟，马上这个耳鸣就停止了。啊，为什么要提上一个早字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很容易很容易纠正，就改变他的供血啊。过去我们都是什么呢？有时候谈到肾开窍于耳怎么分耳鸣，哎、啊，这虚症如缠绵，实症啊如那火车隆隆隆隆那么着，啊是这样的。主要是一个是呢从肝肾上，啊实际上就是一个老化，老化呢我们又说到老化都是因为有些呢不通。是不是不通造成？哎，我们又后来又发现，这颈椎病也容易引起耳鸣。你看，这些呢，我们都把它整体调整嘛，然后方方面面都去做，啊，没有坏处，也就多受点累，效果呢，不知道哪一枪就打中了，是不是？特别是耳部有疾患的人，是吧？一定要早啊，一定要把它治疗彻底好，否则的话呢，最后就耳背了。是不是？这是个慢性病啊！对于慢性病啊，中医是吧，有一套方法，特别是香康自然疗法啊，

轻轻点起一丝暖意，痛苦和美丽留给孤独的自己，未知的旋律又响起，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黑暗之中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南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孙中山为何拖着病躯远赴北京？一息尚存，不忘救国。在协和医院的最后岁月，孙中山又是如何坚守信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孙中山留下了怎样的谆谆教诲？和平奋斗救中国。档案栏目数次走访协和医院，为您实地独家讲述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的最后岁月。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东侧的北京铁路博物馆，原为京凤铁路正阳门车站旧址，俗称前门火车站。1924年12月31日，阳历年的最后一天，在呼啸的寒风中，数万市民聚集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他们翘首等待着从广州北上的孙中山，盼望一睹这位伟人的风采。不久，一趟专列缓缓驶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孙中山面容憔悴，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采。抵达前门火车站的孙中山已经虚弱的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本来孙中山打算在火车站发表一个演讲，但疾病几乎夺走了他所有的力气，以至于孙中山几乎是被人抬着才下了火车。面对热情的欢迎人群，身患重病的孙中山没有说出只言片语。后来广为人们熟知的孙中山入京宣言，是打印成传单散发给民众的。此刻，这位斗士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这里是位于北京王府井帅府园一号的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是1921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协和医院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1925年1月，孙中山抵达北京之后，先是住进了位于王府井的北京饭店。但是在北京饭店休息治疗了一段时间之后，孙中山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任何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于是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住进了这里，北京协和医院。为什么之前远在广州的孙中山会拖着病躯千里迢迢地赶到北京？ 身为国民党总理的孙中山这次来北京只是为了看病吗？ 1924年9月18日，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盘踞在关外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第二次直奉战争。就在直奉两军在山海关相持不下，北京防务空虚的时候，10月22日深夜，代表直系主力出兵古北口迎战奉系大军的冯玉祥突然率部返回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软禁了当时时任民国大总统的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迫使其下令停战，并解除了还在前线打仗的吴佩孚的职务。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北京政变，第二次直奉大战就此结束。当时远在广州的孙中山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的鼓舞，他马上给冯玉祥发去电报，表示支持冯玉祥的军事行动。北京事变之后，冯玉祥将军宣布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脱离北洋军事体系，将所属军队更名为国民军。事变第三天，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之后冯玉祥又联合皖系首领段祺瑞和奉系首领张作霖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北上北京。 到底该不该去北京？冯玉祥的电报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两派意见争执得不可开交。在此之前，孙中山曾经跟皖系和奉系有一个秘密反对直系的军事同盟，直系倒台之后，北方的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此时孙中山贸然前往的话，实在是有些危险。但另一方面，此时的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个孙中山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和平统一的机会，他反复思量之后决定接受邀请北上商议国事。 冯玉祥希望在北京组成一个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召开一次以统一中国为目的的圆桌会议。这个好消息让当时远在广州的孙中山甚是喜悦，如果南北可以协商成功，中国的百姓从此就可以免于刀兵，满目疮痍的国家将可以修复重建。10月27日，孙中山接连发出电报表示同意北上。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演讲，在演讲中孙中山表示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国家独立自由可保，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11月13日上，孙中山乘坐永丰舰自广州启程北上，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夫人宋庆龄、儿子孙科，还有国民党要员汪精卫、李烈钧、邵元冲等20余人。11月14日，永丰舰经过黄埔军校，孙中山上岸，在当时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陪同下检阅了黄埔师生的演习，并与他们告别。 在黄埔军校，孙中山对军校学员们做了讲话，而在私底下也跟蒋介石交代了一些心里话。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说道，此次我北上能不能回来我也说不准。听了这话，蒋介石赶忙问道，总理您何出此言呢？原来就在几个月前，1924年的5月份，孙中山生了一场大病，到底是什么病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当时孙中山的病情十分的凶险，甚至还有报纸报道说孙中山已经去世了。虽然经过一段时间身体暂时有了好转，但本人就是医生的孙中山，在这次疾病之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了一些推测。 就在孙中山刚刚上路的时候，11月15日，为了阻止长江地区的直系势力北上， 冯玉祥不得不与张作霖、吴永祥和胡景翼、孙越五人联名把段祺瑞推上了临时总执政的位置。本来由冯玉祥打开的新局面变成了驱虎换狼的和局，冯玉祥本人也被排斥，他的国民军名义被陆军部撤销，不久他又被调离北京，派到张家口当西北边防督办。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见到的将是段祺瑞而不是冯玉祥了。此时的孙中山尚未到达北京，而冯玉祥北京政变打开的有利局面突然又变得复杂起来，继续北上结果怎样，孙中山已经无法预料。这段视频拍摄于孙中山北上途中，摄影机前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缓缓地走着，年轻美丽的宋庆龄看上去面带几分羞涩。此刻大概没有谁可以料到，这一次的北上之旅竟成了孙中山的死亡之旅。 1924年12月4日11点45分，孙中山一行乘坐的北岭丸号轮船抵达天津，旅途奔波，而且还是坐着船在海上颠簸那么久，别说是孙中山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就算是个棒小伙估计也得给累得够呛。 在天津，孙中山一行人下榻在张园行馆，在张园门口，孙中山与天津各界的欢迎人士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也是孙中山生前最后一张站立的照片，而这一张是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夫人宋庆龄一起拍摄的照片。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相差不过十几天，但孙中山的相貌看上去仿佛突然间就老了十岁。 但是到了天津之后，孙中山却顾不得休息，因为他约了人，很重要的人。孙中山要见的人就是此时天津城实际的领导人，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早在孙中山到达天津之前，他就让汪精卫给张作霖写了信，约定了见面的时间。为了赴约，他在张园行馆稍事休息后，当天下午孙中山便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见面。但这次见面的过程可以说让孙中山很不愉快。 到达天津的当天，孙中山高烧40度，但他还是抱病前去会见张作霖。张作霖作为当时北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头领，孙中山想要实现自己的此次北上的目的，一定要先和张作霖进行谈判。会谈中，老奸巨猾的张作霖对孙中山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另一方面公然地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人，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显然张作霖的态度与孙中山此时倡导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话不投机，立场不同，这次会面自然也是毫无结果。 孙中山与张作霖会面后返回了张园行馆，在晚饭过后，孙中山就觉得自己身体很不舒服，腹部隐隐作痛，还有点发烧。随行人员赶紧请来了日本医生诊治，经过一番检查，日本大夫给出的答案是旅途劳顿，消化不良，以致胃病，只需静养4-5天即可复原。 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尽早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在天津休养。此后孙中山虽然卧病在床，接见重要同志及宾客仍是每日不断。然而晚奉军阀的所作所为加重了孙中山的病情。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陆军部的宣誓就职宣言中说，本执政是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充国性。对于当时的孙中山来说，在改组国民党后提出了两个特别明确的指导方向，一个是要反对军阀统一中国，另一个是要反对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 要废除此前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段祺瑞建立临时执政府，马上就对外宣布要外崇国信，要遵守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2月7日，段祺瑞更是在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然宣称，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叔不能赞同。翌日又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在病榻上的孙中山闻知此事极为愤怒，尽管失望日甚一日，但是在孙中山书面回答天津民众的信件中，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坚定。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也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13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自由平等。然而我们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给诸国了，以至于我们仍处于次殖民地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 连日的操劳和时局的多变，让孙中山的病情不但没有任何缓解，反而隐隐有加重的迹象。在天津接受了22天的治疗之后，国民政府委员孙科、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等人在与宋庆龄商议后，决定让孙中山转到北京治疗。1925年1月26日，北京协和医院209病房住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他就是时任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这就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协和医院居住的那间病房。90多年过去了，协和医院的住院大楼几经翻修，这个房间的整个陈设跟过去略有不同，但是它的大概格局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一张病床，两张沙发，仅此而已。要非说与众不同，那就是这边这个病房带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您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房间的空间有些狭小，可是在当时这里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病房。孙中山的到来使得协和医院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医院方面立即召集了几名最负盛名的医生，对孙中山进行了非常仔细和全面的检查和会诊。经过紧急商讨，医生们决定对孙中山实施腹部外科手术。1月26日下午6点30分，孙中山被推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外，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面色沉重，而在手术室的隔壁，宋庆龄则是独自一人在默默的祈祷。手术室内云集了当时协和医院最顶尖的一批医生，有时任外科主任美国医生泰勒、代理院长刘瑞恒、德国医生克里等。就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次手术会是一次漫长等待的时候，仅仅过了25分钟，手术室的人就又被推开了。汪精卫等人赶紧上去围住医生，几句耳语之后，所有人面色大变。原来当美国的主刀医生泰勒打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在场的所有医生都心中一惊，腹腔内已经发生了严重的病变，肝脏大部分都已经硬化，上面布满了黄色的斑点，腹腔内多处组织甚至已经粘连在了一起。对于这种情况，别说是在当时，就是现在也会让最好的外科医生束手无策。 当时医生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那些病变化脓的组织进行简单的处理，取出几块进行病理检验，但也仅此而已。 北上救援，突患重病，在医生的努力之下，孙中山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内忧外患，舍命斗争，在军阀的阻挠之下，孙中山的梦想将会如何实现？档案正在为您讲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孙中山为何拖着病躯远赴北京？一息尚存，不忘救国。在协和医院的最后岁月，孙中山又是如何坚守信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孙中山留下了怎样的谆谆教诲？和平奋斗救中国，档案栏目数次走访协和医院，为您实地独家讲述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的最后岁月。 这里是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的一间展厅，其中这个展柜当中就摆放着一些曾经在协和医院进行过治疗的名人的病例，有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于凤至等等。这当中有一份编号为9954的病例，这就是孙中山当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时的记录。所有病例总共是7页，都是由英文书写。但非常不幸，孙中山先生的这份病历在抗日战争当中有所遗失，目前保存的它的内容并不完整，只有一份尸检报告。这份报告中记录了孙中山先生的家族病史、过往病历、在协和医院的治疗过程以及最后尸体检验的一个详细记录。我们非常想呈现给您这份报告的全貌，但是协和院方出于对患者隐私的考虑，最终婉拒了我们的请求。但是在2002年北京中山堂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活动中，曾经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有这样的记录，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他的遗体被运送到协和医院进行尸体检验，最终尸体病理结果证实，孙中山先生为胆囊腺癌，伴有胆囊管梗阻，直接扩散至肝及横膈。 孙中山患病的消息一经传出，动荡的时局愈发摇摆不定。刚刚执政不久的段祺瑞也多次令手下探望孙中山的病情，而段祺瑞的举动似乎并不只是单纯的探病，而是希望多了解些孙中山的病情，以便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善后会议。孙中山这次北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召开由全国各人民团体代表共同举行的国民会议，而眼下，段祺瑞却在孙中山患病期间加紧步伐，组织策划所谓的善后会议。为了改变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孙中山在1925年1月17日向段祺瑞提出了他对善后会议的修正意见，只允许善后会议对国家军队建设以及财政等国家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决定权则必须交由国民会议裁定。而段祺瑞再一次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